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一剧之本啦，今晚咧继续同大家分析一下剧本，亦都介绍一啲经典嘅剧本俾大家欣赏一下嘅。今晚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咧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施淑婷饺子，亦都有胡海辉胡老师。 你好， 今日胡老师咧带咗一个经典嘅剧本同我哋分享啊。咁呢个剧本咧，系同咧女人咧系好有关系噶。咁我谂今次咧饺子可以多啲讲下你嘅睇法啦，因为呢度直播室入面三个人咧。得你一個係女人，我相信你好好清楚呢個故事入面咧，即係描述緊嘅女人之間嘅關係啊，佢哋之間嘅相處啊等等嘅嘢。 嗯，的而且確呢個劇本咧係描述得好到位嘅，即係 到位啊嘛，係啊，真係話啲嘢， 係啊，即係嗰啲啊表面好 friend， 就係做啲嘢係好好噶，為你好噶，但係其實啊係咪真係對佢好咧？呢啲咁啊小圈子啊，同埋不斷歌涉啦，咁 好得有冇啲 friend 聽緊嘅？你唔好小心啲佢哋。以为你话紧佢， 呢个就系女人嘅世界，大家都明白噶啦。 哦哦， 系啦， 可能男人都系咁噶，但系冇一个戏叫做 The Man 啫嘛。 男人嘅沟通真系唔同噶，同 会理性啲或者系， 即系佢哋呢种女人嗰啲可能系好滋味嘅。即系对唔住啊，我唔系歧视啊，但系即系我一般嚟讲，我留意到，我留意到啦，即系女人可能系一啲讲嘅都好滋味嘅，男人系。唔同嘅男人之间嘅沟通吓， 豪爽啲嘅，我觉得男人始终 系啊。 当然佢哋都有真朋友嘅，但系佢哋容易引起冲突啦，同埋竞争嘅的，而且确系。咁呢个剧本都写得好重嘅嗰啲位，系啊。呢个剧本咧就系 The Women 系 WOMEN 嘅咁样。 中苏嚟嘅，佢系系啊，即系佢意思唔系想讲一个女人咁简单啊，佢系想讲好多个女人，甚至女人嘅世界，佢就系想描述紧 就系。女人呢種生物呢個生態環境原來係咁樣嘅。 呢個劇本所有角色都係女人嚟嘅，係啊，無論係路過嘅服務員啊，髮型嘅幫你剪頭髮嘅，幫你修甲嘅，幫你做 gym 嘅，全部都係女人嚟嘅。 仲要唔係得幾個角色喎，即係閒閒地數落，可能十個八個角色都走唔甩㗎啦。即係一個幾 十幾個角色，係十幾廿個角色嘅有 嘅。係啊，真係可能有啲好似啱啱餃子講。讲过一个场嗰个侍应讲几句，但系都系女人嚟嘅。咁呢个亦都系即系编剧去特登去咁样设计。今次呢个编剧咧就叫做 Claire Booth Loos 呢个剧本啦，就系1936年嘅一个剧本嚟嘅。咁而Claire 啦就系一个美国嘅剧作家啦。咁佢除咗参与编剧之外，亦都从事一啲譬如政治啊等等唔同嘅一啲工作嘅。咁而今次呢个剧本独特在于十几个女性嘅角色，而系冇男人出现嘅。在整个戏入面，这个是不是一个十分之独特或者是真是万中无一的一个剧本，是这样的？ 是啊，据我所认识，我想到现在为止，即是讲真近十几二十年可能比较多些专题写给女人，只是有女人的戏，但是都唔多㗎，就算你话有啲专系写咁嘅戏，但系都十隻手指头我认识嘅数得晒，十隻手指头数得晒。咁但系呢个剧本咧系真系少数之中嘅少数，可以由头到尾都只系女人。咁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会留意到呢个戏咧？就系嗰阵时，即系我仲响几年前都仲响演艺学院度教书啦。咁我哋作为老师咧，其中一个工作除咗真系平时上堂之外，其中一个工作就系要导戏嘅，要每年。导一个戏咁，而偏偏咧，我个年代嘅演艺学院咧，成日都系即系一班有廿个学生咁样吓，有试过咧，有啲情况系得几个男仔，十几个女仔，哇！咁你戏剧历史上面多数啲戏系咩咧？ 就係男仔多，係調轉個比例噶嘛。多數啲戲都係十幾個男仔，可能有幾個女角咁樣。咁哇，咁你分唔勻嘅喎嗰件事係。咁所以成日都好拗頭，就要揾一啲有女仔可以發揮、有女角色可以發揮嘅戲。咁跟住啊，偶然就留意到，有個咁嘅戲，咦？睇下個簡介，全女班，個戲名又叫做 Women， 咁得意，咁就攞咗劇本嚟睇啦。咁就覺得，即係幾有趣喎。咁所以就決定咗攞咗嚟翻譯同埋導演啦。介紹咗呢個戲俾演藝學院啦。嗰陣時，因為真係歷史上係冇呢類型嘅戲嘅，我印象之中佢係少數之中嘅唯一啦。 咁啊，餃子有冇喺讀書嘅時候演過呢個戲？ 冇啊，直情係唔認識呢個戲。 哎呀， 我覺得係好可惜㗎、因為我哋班又係好多女仔啦。 你哋直情做翻自己咪得咯，去入到去又係嗰啲最啫啫話，哎呀，我唔係想咁㗎，哎呀唔係你咁樣。 唔係，佢哋當中都有真感情嘅，呢個故事裏面都有真嘅友情嘅咁樣。 但好少咯，係嘛？ 係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下故事內容啊。 一劇之本，主持胡海輝、施淑婷、馮傑。 今日帶俾大家嘅劇本咧，就係一個哇！成個劇本都只有女人啦，咁但係佢哋口中不斷係睇男人、睇男人嘅劇本啦。 現實係可能都係咁嘅， 係我唔反對嘅咁樣。咁呢個劇本就叫做 The Women 啦。咁啊個故事內容係講啲乜嘢嘅咧？咁啊一開始咧其實就設定喺一個應該係女主角啦。咁、那個女主角就叫 Mary 咁樣，喺 Mary 嘅屋企嘅。咁就係有扎女人咁樣喺度玩牌啦。咁成扎都係一啲中上階層嘅女士嚟嘅，即係喺度玩牌啊，咁样交代咗 Mary 系个好幸福啦，老公 都好好人啦， 系啊， 好 好人、啊， 好多人都好中意佢啦，咁样 系啊，好好嘅老婆咁样啦，亦都有两个小朋友嘅，咁总之好美满嘅生活。咁啊，其中一个咧好朋友就叫做 Sylvia。咁佢就开始讲话，我收集嘅时候呢就听到原来呢Mary 嘅老公有咗第三者咁样啦。咁其他就喺度讨论讲唔讲俾佢听好啊。咁但係 Sylvia 又话我要俾啲提示佢，我梗係唔会直接讲啦，唔会。但係我要俾啲提示佢，咁就讲俾佢听你觉唔觉得我隻指甲好靓我就喺边间嘅理发店同埋边个收集师傅帮我做嘅咁样你去啦。 佢好似话好关心Mary， 佢个角色都系我为你做咗好多嘢跟住我帮你乜啦，但系佢份人系好乞人憎嘅，入面总系讲埋晒啲嘢咧，就系好巴渣或者系好讲嘢好有骨嘅嗰一只嘅女角色嚟嘅。 但系佢嘅角度又永远觉得我为你好嘅、就 系 永远呢啲人系最系啦， 最 难顶噶嘛。 系啊，咁跟住咧Mary 咁嘅原因啦，所以就去到嗰个理发店啦，咁又系一扎女人开始啦，都系讲紧是非咁样。Mary 咧就同埋佢另一个朋友就叫做 Nancy 咁样啦。咁Nancy 咧就系一个喺佢哋呢个圈子比较特别啲嘅女性嚟嘅。咁Nancy 系冇结婚啦，咁佢系写书嘅咁样。咁佢同其他女人好明显系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咁佢就同 Mary 讲我要去非洲继续写书啦。之后就交代Mary 咧，真系从呢个收甲师傅 Oga 嘅口中咧。聽到原來佢丈夫有外遇嘅咁樣，佢一直覺得佢丈夫對佢好好冇可能發生咁樣。 呢個場景都幾搞笑嘅，就係Oga佢又唔知道面前嘅 Mary 咧就係嗰個太太嚟嘅，咁就不斷喺度講咧先生咧佢咧就我見過佢佢喺出邊咧就有個女人講曬成個佢哋之間兜搭嘅過程咁但係咧佢又唔知道面前呢個就係Mary 就係嗰個男人個太太嚟嘅，咁跟住去到最尾嘅時候，講完曬之後啦，咁咧先至講到原來咧就我就係嗰個男人嘅老婆咯，跟住我唔會講出去㗎，我唔會 講出去㗎。咁你想我點樣幫到你啊？你唔好同人講就得㗎啦。但係轉個頭之後咧，喺個場最尾嗰度咧，已經喺度同其他嘅同事啊嗰啲繼續講翻呢樣嘢，即係都睇得到嗰個生態環境啦。頭先所講就係咁樣㗎啦。係 人都講嘅咁樣。 係啦，真係一個好多嘅是非嘅一個世界。 但係呢個又係其實係好典型嘅。我唔知啦，我問教授或者聽一啲女性朋友口中咧，佢哋成日都係去美容之中聽到好多嘢嘅。 美容院係一個是非之地啊嘛。 係啊，一陣間又可以講多啲啊。而家講埋個故仔先。 跟住就去到阿 Mary 佢嘅 就翻到屋企啦。 係啦，咁啊，當然有一啲佢同佢個女女之間嘅對話，同埋阿 Mary 同埋佢媽媽之間，咁都講到啊，原來阿 Stephen 即係佢嘅丈夫啦。咁佢媽媽都係同佢講話，你就由得佢啦咁樣，咁就。 經驗之談嚟嘅， 係啦，男人係咁噶啦，咁你咪放佢出去，即係由佢玩下咯，佢識翻嚟嘅，佢愛你嘅，咁樣即係阿 Mary 都係覺得阿 Stephen 係愛我嘅，咁所以為咗小朋友又好啦，為咗佢自己嘅婚姻都好啦，咁就本來就諗住係將件事唔將佢爆發出嚟嘅， 同埋佢阿媽仲提佢噶，仲提佢一定唔可以俾你嗰啲女人 friend 知道你知 道，係啦，佢哋知道好，佢唔可以俾佢哋知道你已經知道咗呢件事。 都唔系佢哋一定会搞到你 噶，离婚噶啦 ，一定咁样。 但系好景不常啊，之后有一个喺即系时装店入面发生嘅事件，咁就令到阿 Mary 咧同呢个嘅第三者，即系阿 Crystal 咧，就巧遇上，咁就喺一个过程入面咧，就当然就发生咗一段嘅争执啦。咁然之后咧就促成到阿 Mary 咧，最后咧系同阿 Stephen 系分开咗嘅。 其实咧，当中喺个时装店发生咗啲事啦，咁啊又系啲 sales 喺度讲。是非啦，跟住 Crystal 正正就系 Mary 丈夫嘅小三啊嘛，咁阿 Mary 佢忍受唔住，跟住于是咧就打开脸啦，即系 即系走埋去揾佢啦， 系啦，直情揾咗去更衣室揾阿 Crystal 啦，佢哋当面去抹面啊，去讲清楚啦，摊牌啦，咁呢个过程咧系导致啊，本来其实阿 Mary 都谂住忍噶啦，咁但系啊同 Crystal 呢个女仔讲完之后。佢覺得我做乜要同你拗啊？我直接同我老公攤牌咁樣，咁於是咧就冇辦法啦。呢件事亦都俾佢嘅好朋友Cynthia 知道咗佢知咁樣喎。 最唔應該知嗰個人知道咗， 係啦，咁就大件事啦。下一場咧就係話佢另一個朋友 Edith 啊，就同阿 Cynthia 同埋 Peggy 啦，又係一啲佢哋嘅朋友圈子嘅裏邊嘅女人啦咁樣。咁啊 Edith 又衝入嚟同佢講：哎呀，我同咗阿八卦雜誌，我唔小心講咗嗰日阿 Mary。冲入时装店啊，刮咗 Crystal 一巴咁样，咁讲到好夸张 嘅，嗰件事根本就冇发生。 发生，跟住然之后，阿 Cynthia 好得意嘅，佢话啊，我唔会阻止嘅，梗系由得佢扬出去啦，冇嘢嘅，好快就过噶啦，啲人听完就算噶啦，咁样。当然全世界都知啦，因为八卦杂志知道咗嘛，咁啊登到全个镇都知啦。Mary 咧就有一日啦，好得意嘅，咁 Mary 同埋佢老公讲离婚。那件事呢是由 Mary 屋企的工人同埋佢申请返嚟嘅厨师嘅对谈之间呢去听到佢哋點樣去摊牌嘅。咁然之后又一个月之后啦，咁佢哋真係要离婚啦嘛。Mary 决定离开啦，咁个小朋友佢离开之前同个小朋友讲你大个就会明㗎啦。好得意㗎喎，佢哋离婚嘅过程有两个佢丈夫嘅同事嚟咗去处理一啲文件嘅事㗎喎。 咁喺佢哋嘅过程当中都讲到阿 Stephen 佢当初亦都系借住阿 Mary 佢嘅背景啦，跟住就开始创立佢自己嘅事业嘅。喺即系过程入面都睇到，咦，原来阿 Mary 同埋阿 Stephen 咧两个之间佢哋个背景系咁样嘅。 之后去到 Mary 真系离开啦，咁佢就去咗一。间旅馆咁样啦， 佢啲朋友好多本身结咗婚嘅，又 离婚， 又有一啲嘅系啦，婚姻嘅问题啦，咁样，卒之就喺晒嗰间嘅旅馆入面咧，倾咗好耐嘅。咁而好快咁就過咗幾年啦，咁而呢個時候呢就見到阿 Crystal 即係阿 Mary 同埋阿 Stephen 嘅第三者呢就同阿 Stephen 結咗婚喎，咁就開始即係住咗入去阿 Stephen 嘅屋企啦，咁而 Mary 喺呢段時間呢一直都係離開咗，咁去到個戲嘅第二幕嘅時候啦，咁就見到阿 Crystal 呢同啲即係陌生嘅男人喺度對話喺沖涼緊嘅時候呢，咁就同佢講電話，咁就俾工人好似聽到下咦，佢同边个讲电话呢？咁之后仲俾阿 Mary 个女啊，即系嗰阵佢哋都系一齐住啦，阿小 Mary 啦。咁阿小 Mary 就入嚟，好似 察覺到啲嘢，咁啊知道咗呢個 Crystal 咧係即係有啲唔妥啦咁樣。呢、這個時候咧，其實阿 Crystal 同埋阿 Sylvia 咧，佢又做咗朋友嘅。咁可能因為佢哋嘅圈子都本身係咁樣啦。咁佢哋又做咗朋友喺度傾偈嘅時候，咁又發現咦，原來阿 Sylvia 佢自己個婚姻又係有問題啦。 咁跟住啦，咁啊小 Mary 知道咗啦，咁呢件事咁，所以咧佢就同佢親生媽咪 Mary 打小報告啦，話阿 Crystal 啊，其實出邊都有個男人噶，咁啊 Mary 知道咗呢件事啦，咁就啊约晒啲女人啊去一个赌场嗰度。本身 Crystal 同 Stephen 本身都已经会去 party 噶啦，于是咧就喺嗰个赌场嗰度咧摊晒出嚟讲嘅。 咁跟住喺嗰个赌场度咧，我哋见翻阿 Mary 咧，佢其实成个人好似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因为之前咧，我哋见阿 Mary 都系一个好温柔啊、好良善嘅一个妇人啦。咁但系去到喺个戏嘅中后段开始，尤其是去到最后一场嘅时候，佢点样喺嗰个女人嘅圈子入面去生存啦，又或者系面对住呢个可以话系情敌嘅 Crystal 咧，佢点样去用佢嘅一啲即系佢嘅嘴脸啊，佢嘅说话去布局，然后将成件事去拆穿咗出嚟，令到阿 Crystal 冇办法同阿 Stephen 一齐啦。咁因为 Crystal 出边有第三者嘅呢件事咧，俾大家就知道咗啦。咁呢个时候就见到，阿 Mary 佢成个人转变得好大啦。咁而个戏咧，亦都冇交代到阿 Mary 究竟佢有冇同翻阿 Stephen 一齐啦。咁但系个戏咧亦都喺呢度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同大家讲嘅系 The Women 啊，一个1936年嘅劇本，咁就系由美国嘅劇作家啦 ，Kara Booth。Loose 咁佢所寫嘅，咁而呢個戲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係一個全女班嘅演出，圍埋都有十幾個角色噶啦。咁而我哋喺個故事入面咧見到，雖然話佢有好多好多個角色，但係佢每個角色佢都會俾一啲特性佢。我諗編劇都花咗好多功夫係俾唔同嘅角色嘅。 我諗你睇到佢好細膩啦，即係佢捕捉女人呢樣嘢，虽然个剧名好似众数到 Women 吓，咁但系佢入边头先你所讲嘅每一个角色，佢都有啲独特性喺入边嘅，即系譬如头先开始讲到话收甲嗰个 Olga 呢个角色啊，你睇到佢好捕捉到嗰种情景之下嗰啲。即係收甲師係咁樣嘅，或者至少我聽啲女性朋友講啦。頭先我話要問下餃子係咪真係？我聽翻嚟咧，好多時係啲美容院嗰啲收甲師，我諗唔知係咪得閒，或者佢想同顧客同顧客建立關係。咁所以咧係好多時會即係聽到一啲呢啲咁嘅消息嘅嘢，啲感情關係啊，呢啲好多時就係你做美容嘅時候會成日會聽到嘅，係咪㗎？ 或者做髮型師嗰啲係咪咁 啊？因為我都好少剪头发啦，咁亦都係好少去修甲啦，好少去美容嘅。咁但係呢我都会发觉係真嘅，即係女性之间好容易会用歌詞去建立关系嘅。 所以我諗即係你睇到个劇作者佢好选择个情景啦，即係选择呢啲啊美容院啊服装店啊当时好讲就係上流社会啲赌场啦，佢哋会去嗰啲赌场后面嗰啲化妆间啦，即係俾女人用嗰啲。咁佢选择嗰啲情景都的确係好多女人会经常去，就算到今时今日都系女人成日会去嘅专为女人而设嘅一啲场景啦。同埋头先讲嘅一啲角色，就算一个好细嘅角色，佢都有赋予咗佢，即系有一啲特定嘅个性。譬如有一场嗰个律师入嚟，头先佢代表嗰个先生 Stephen 去处理离婚嘅个律师，佢都唔系就咁普通嘅律师，个律师都有啲性格嘅。 佢仲好似同阿 Stephen 之间， 好似中有啲中意 Stephen， 有啲仰慕啊，或者系佩服佢咁样，但好似好甘于喺佢背后做一个帮佢手嘅女人咁样。 系啊，即系佢都赋予咗一啲性格俾呢个角色嘅。而 唔係純粹係你平時一個低手啲嘅編劇就可能 OK， 佢負責就係你，因為成個戲佢唔可以男人出現嘛，咁所以佢要揾一個好似代理人去幫手處理呢單離婚案。咁當然亦都會正常嘅，即係佢有錢人，即係你揾個律師去幫你手代理，亦都正常。即係 功能性上面佢係 啊， 係 即係解釋得到嘅。咁但係你想做一個低手啲嘅編劇，咁可能揾個人去負責做咗呢樣嘢 OK 啦，即係執行咗程序。咁但係佢都俾咗呢個角色一啲個性喺入邊嘅，佢一啲背景嘅，即係頭先講嘅佢啊，對於佢Steven 係都仰慕佢啊，咁所以令到中間咧嗰、那個雖然好似好簡單處理離婚，咁但係變咗佢同 Mary 之間都有一啲衝突喺入邊嘅，可以產生到，咁呢個係你編劇一個好重要嘅技巧咯，就係、是、好似係種都係交代嘅，交代嘅劇情要離婚，咁但係點樣交代之中，你有一啲賦予一啲細節入去咧，令到個有趣咗嗰樣嘢。又譬如講翻頭先嗰場美容院嗰場，你基本上佢要即係如果劇情推進上面你要講，就係、是、要交代令個女主角 Mary 知道個老公係有外遇嘅。咁你點樣交代咧？咁係嘅，可以話有個朋友俾佢聽到咯，咁就唔有趣喎，但係佢而家擺咗喺個場景係美容，因為佢一路又做緊嗰個收集嘛，你冇得停㗎嘛，你想象啊，你的確係要做完㗎喎嗰樣嘢，咁變咗如果唔係嘅話，你想象 Mary 係其他情景嘅話，佢以尤其是佢開頭設定 Mary 呢個角色咧，佢 Mary 唔係嗰種老婦乸嚟噶嘛，係嗰種基本上啊要大家小貓咪大家關係好就得啦。基本上可能如果有選擇嘅，佢寧願做鴕鳥噶嘛。咁你想象如果咁樣嘅性格嘅話咧，佢喺其他嘅情景嘅話，佢聽到少少可能關於佢老公，佢可能會選擇即刻走嘅。佢可能會即刻選擇唔聽嘅，咁你就唔會聽到曬成件事嘅咯。但係因為佢而家選擇喺個美容院嘅話，你冇得走喎，你收緊夾喎。 明嘅，美容院好難走出去呢、這個大家都知啦。香港 同埋你收緊夾，你唔收下收收下，你中間唔停唔得噶嘛嚇嗰樣嘢。咁然之後跟住佢又擺咗個設定，就係呢個角色，即係 Olga 係唔知道原來我眼前嗰個就係嗰個證人老婆。咁你見到阿 Olga 又會講得好暢快喎。咁你見。你見呢啲細節咧，就係令到嗰場戲可以係好純粹交代劇情嘅，或者好一般嘅場戲咧，令到佢生咗咯。我哋成日話， 亦都好有喜劇感嘅，即係喺睇嗰場戲嗰啲觀眾睇住阿 Olga 點樣去對住阿 Mary 講緊佢先生嘅外遇，講到眉飛色舞，即係嗰個位我哋會喺度笑咯。咁但係亦都可以幻想到阿 Mary 嗰一刻嗰個表情或者嗰個反應係點樣咧？睇呢個位咧，係我諗觀眾亦都會好享受。 你講呢個喜劇感係好緊要嘅，即係嗰個就係你呢啲設定，好多時其實編劇一個其中一個技巧就係運用呢樣嘢，就係、是、有啲嘢觀眾知嘅，而個角色係唔知嘅。咁呢個就係一個而家頭先講嗰場戲就係好明顯嘅一場戲，就係觀眾知道佢就係當事人啊，知道阿 Mary 就係當事人，但係個 Olga 就唔知嘅，咁你就會產生一啲嘅喜劇嘅效果嚇。咁呢個係如果你作為編劇，如果你識得用呢招呢，有陣時係幾好用。 同埋咧，我睇阿 Sylvia 嗰個角色咧，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呢個戲嘅一個亮點嚟嘅，因為佢真係由頭帶到尾嘅。我諗，因為一開始好大部分係因為佢嘅原因，所以阿 Mary 會知道咗佢先生嘅外遇啦。最後點樣去成件事去完結呢？即係阿 Crystal 佢嘅外遇事件去公諸於即係佢哋個一班人當中咧。咁亦都好因為阿 Sylvia 即係一啲蠢蠢地嘅説話啦嚇。即係呢個角色係由頭帶到尾個，我覺得呢個設定亦都幾特別。 同埋佢自己嗰個 Sylvia 本身佢嘅婚姻啊，佢開頭以為人哋點樣唔可以。以为自己好劲啊，好睇得住老公，但系原来佢最后佢系俾佢老公发现咗佢同另一个佢老公嘅下属又喺埋一齐啦，咁样咁系俾佢老公飞咗佢咁样嘅。但系佢老公其实都收埋咗另外一个女人嘅，但系冇俾佢老婆即系 Sylvia 知道嘅。咁都会见到呢个 Sylvia 其实佢个角色好立体，同埋你会觉得佢好抵死啊，就系、是、抵死搞咁多事，你最后又系咁样，咁所以睇得好开心。 意啲位就 係啊，佢我諗成個戲個取態好得意嘅呢個戲，你睇佢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即係就咁睇條橋講女人，成個戲都係啊大堆頭講女人，係咪宣揚女權呢？係咪幫女人出聲呢？但係你睇落咧，佢又其實攞女人嚟笑多啲嘅，你又會覺得 諷刺多少少 個有一個諷刺嘅態度喺入邊，但係諷刺得嚟咧，佢咁始終我個劇作者都係女性，正正因為女性咧，佢會知道女人中間呢啲少少啲衰嘢啦，你可以話咁，所以你會覺得佢寫都寫得好重嘅呢啲，咁但係其實心底入邊咧你又會覺得佢都為女人，佢 有情嘅，佢即係對女人。你又見佢唔係尖酸刻薄到好 mean 嗰只，淨係批判嘅嚇，佢係有攞嚟笑，有諷刺。咁但係你到最尾，你都感覺佢戥女人慘嘅，即係呢個亦都係我自己導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其中一樣嘢 touch 咗啦。作為一個導演嚇，有幾場戲我都有好笑嘅，但係有 touching 嘅，譬如阿媽同個女去講，又或者阿 Mary 同小 Mary 嘅嗰啲戲係 touching 嘅嗰啲戲，你都見到嗰種母女之情啊，你都會好啲，亦都係好好特殊嘅女人嘅情懷嚟嘅嗰樣嘢。 係同埋會睇到，因為同小 Mary 傾偈啊嘛，咁你會好睇到啊，好似女人嘅命運啊。講到嗰啲話題嘅，即係小 Mary 會話，即係開頭第一場嘅時候，佢媽咪會，即係 Mary 會同佢講話啊，做女人好好噶，咁但係小 Mary 唔係咯，唔覺得女人有咩好啊？可以生小朋友咯嚇，生小朋友有咩好玩啊？咁你會睇到喺小朋友嘅眼中，其實做女人好似唔係真係 咁有趣， 咁有趣嘅啫喎。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胡海辉、施淑婷、冯杰。 这个剧本是很有趣，我自己看我都会反思一下、啊、女人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或者命运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因住啲男性而摆布咁样咧？ 嗱，呢个剧本就系1936年嘅，咁依家就2016年啦，咁就大大话话都有80年嘅时光喺入面啦。咁你阿饺子身为女人，你觉得呢个80年前嘅剧本都摆入今时今日去睇，有冇一个即系都代表到你，或者代表到你啦？女性嘅群體入面啊，都類似嘅喎，即係唔係話勾咗嘅呢一樣嘢？ 唔太勾嘅。如果你個時代背景變翻咧，今時今日嘅香港啊，咁其實可能到我哋會加啲 terms 落去噶嘛，即係過咗25歲中女咁樣啊，開始要揾男人啦。但係其實係真嘅，我哋雖然依家都仲講緊女性要獨立啊，要獨立啊，咁但係其實。原来都是离不开婚姻家庭这样东西咯。 我想个世界即是当然啦，是有其他的组合啦，咁但是主要的基本上都是一男一女的个婚姻。我不是话不赞成另一种的婚姻，但是而家个世界的人口分布都是一男一女咁，咁都是由两边去组成的。咁所以虽然是讲的女人，咁但是男人都好有影响力的，你见到两个戏入边。亦都甚至更加吊诡嘅就系佢虽然唔存在啲男人，但系你更加感觉到个男人系主宰住呢个女人嘅世界吓。咁所以头先话你话系咪呢个戏欧咧，好得意嘅。佢呢个戏十年八年前咧有拍过电影嘅，嗰阵时我唔记得佢英文名，好似都系就咁叫 Women 嘅。佢中文名我就记得佢改咗做女人爱作战咁样嘅。因为佢即系强调咗中间女人嗰种矛盾啦，咁样。咁十年八年前荷里活片拍过嘅，翻拍过。佢 都係 update 咗個情景嘅，即係變咗現代咁樣嘅。咁的確你發覺好多嘢都仲係 work 嘅，就算你擺向香港咧，都仲係。譬如呢啲，即係頭先我講嘅去美容院嗰種用，又或者朋友之間去用歌詞去到建立關係，去交換情報。咁呢啲其實今時今日都仲係嘅。又或者佢一場頭先講阿 Sylvia 同阿 Peggy 佢哋，佢哋喺邊度去傾偈咧？就係、是、喺一個 dream room 嗰度傾偈，咁咁都係噶嘛？呢啲嘢，你會發覺呢啲情景大同小異喎、嗯。其實你將入邊嗰啲台詞咧 update 下佢咧。絕對都可以係扮今時今日到做。 我諗如果係一個男嘅編劇去寫呢一個故事咧，即係唔係話唔得啊？即係可能佢係可能都寫到一啲咁樣嘅內容出嚟，但係我諗備受批評嘅機會就會更加大。因為依家呢個編劇就女人咧，咁佢可以寫譬如我哋話諷刺女性之間嘅關係咧，佢自己係女人嘅時候，大家冇咁 你冇得 批判佢， 你冇得唔係都有嘅。其實呢個戲當時出現嘅時候都。都有引嚟一啲批评嘅，有一啲女权主义者都会话、哦，但系个批评佢又唔完全系讲紧佢嘲讽女人嗰样，而系讲到佢最尾嗰、那个最尾个场戏、嗯，即系譬如头先讲话佢佢揭发咗嗰个小三吓，出边仲有另一个男人嘅时候，你见佢个意识虽然佢话冇好。清楚交代係咪真係翻返我老公身邊？但係其實你見佢鋪緊嗰樣嘢都應該係嘅，跟住就係佢翻返佢做咁多嘢就係為咗要搶返我老公返嚟啫嘛。咁、嗯、但係當時有啲女權主義就會覺得嚇、啊，你做咁多嘢，你個目的其實都係為咗 serve 個男人。你其實即係話你都唔係一個獨立嘅個體，你都係想搶返個老公返嚟咁樣。咁、嗯、有啲女權主義者就會覺得。你其實都係活喺男人嘅控制之下啫，所以點解頭先我講成套戲，雖然男人唔出現，咁但係你會感覺到男人係主宰住成樣嘢。尤其是佢最尾個情景啦，係賭場入邊嘅一個化妝間，賭場係一個咩世界啊？一個男人嘅世界嚟噶嘛，喺出邊嘅，所以有啲當時係有人咁有啲咁嘅批評嘅，就係、是、話你最尾個意識。都係你要翻翻個男人嘅世界啫。 但係我反而咁樣睇喎，就係依家佢睇到最後阿 Mary 經歷咗呢個事件之後，佢就話過咗兩年，佢用咗呢兩年嚟磨理佢嘅爪，即係呢一句對白係咁樣寫。咁而哇，我哋可以諗，就算之後佢翻翻去阿 Stephen 佢嘅前夫佢嘅身邊，但係佢唔會再係以前嗰個 Mary 嚟㗎啦嘛，即係佢唔會再係嗰個咁貼服啊、咁温順嘅小貓嚟㗎啦嘛，佢係一隻老虎嚟㗎嘛已經。但係佢可能將嗰件事收埋咗，即係佢會係隱藏咗佢嘅真面目，但係佢會翻翻去佢嘅老公身邊。咁呢個時候，究竟到最後主宰大局嘅仲係唔係嗰個男人咧？話唔定個女人喺呢個位或者係之後。已经是开始有一些的转变在这里。那这个位置就令我觉得哇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就算他跟他男人在一起，可能个故事会更加精彩添。 所以他好看就是有这个转变，刚才你讲的东西就是我经常说做戏其实你始终戏剧嚟自乜嘢呢？好简单嚟讲，转变咯，即、就、系、是、你 角色嘅转变。 系啊，你要睇到有转变咯，个人物有转变咯。咁你会见呢个戏系佢有好多，头先我哋讲咗啊，好多唔同嘅角色，佢设计吓好多好细节嘅嘢。咁但系始终讲到尾个主要嘅脉络，我哋都要睇。佢作為一個好嘅戲，點解到今時今日幾十年前嘅戲已經頭先你講八十年嘅戲，到今時今日都仍然會有人攞嚟做咧？呢、這個戲喺外國嘅 drama school 都同樣地好受歡迎嘅嚇。間唔耐我知美國嗰邊都會有翻做嘅，就算你主流嘅舞台 Broadway 嗰度。咁因為佢除咗好攞到女人嘅一啲好細緻嘢啦，頭先講另外就係佢寫人物咧。尤其是寫 Mary 呢個角色咧，寫佢中間個心路歷程啊，個轉變咧，都係寫得好嘅。你會一路跟住佢去睇佢嘅轉變。 嗯，同埋睇完佢雖然話由隻好純良嘅小貓 變咗有利爪嘅，咁我會同情佢，或者我會明白佢點樣咁做咯，我唔會覺得佢好衰噶。 但係會唔會覺得一股咁嘅清泉就咁就咁就咁冇咗？我哋會覺得啊，佢本身嗰個係真性情啊嘛，佢係可能係天真一啲嘅，但係佢係善良嘅。但係依家佢多咗機心，多咗一啲計算喺當中，但係反而咁樣先至可以生存到落去喺呢個圈子入面。即係嗰件事係有啲悲哀嘅，去到最後 係㗎。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你睇到個劇作者頭先講啦，佢你會見佢有種啊，佢嘅角度係有批判，有啲冷嘲熱諷，但係入面其實又有個同情，但係又覺得唉可惜嘅，即係但係現實世界就係咁樣㗎啦嘛，就現實世界的確就係咁，同埋你亦都係好唏，都係唏噓㗎嘛，就係人同埋人相處就的確會產生呢啲現象，尤其是向女人嘅世界。咁所以你睇到嗰個劇作者其實好深有感受地而去寫呢個戲嘅。咁所以坦白講，呢、這個劇作者咧係呢套戲係最出名嘅，亦都係我諗流傳嘅得呢套戲，佢都有寫過其他戲，不過唔多嘅，佢嘅作品係 明白。咁啊，餃子就記得要磨利你嘅爪啦。今日嘅一劇之本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介紹咗俾大家《The Women》啊呢個戲，由 Clara Booth Luce 1936年所寫嘅一個劇本。咁啊，下次咧再同大家分析唔同嘅劇本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再見，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